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个讲经法会，现在像搞明寺这个样子，这就开大座讲经，因为现在的人好像是不常见，不常见，他耳有所闻。开大座讲经还有一个附小座的规矩，这个附小座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附小座呢？那现在在佛学院附小座不附小座，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也没读过佛学院。过去法师讲经，看这个讲经法会的性质。如果说读课辩，那请法师讲经，给大众讲的，一般呢不附小座。就是，给一般学生讲的，那个叫附小座了，它是便于学习的，学法师的，那你既然要学，怎么学呢？我听过就罢了，那个附小座也就等于是一种考试一样。因此，就是现在我们常住上讲这个经，没有做这么一个安排。去年明老法师讲楞严经，他们呢也没有不成文的这儿附小座，怎么附呢？他不是在讲堂附的，在禅堂的附的，就是把听老法师讲的这一天讲的东西，在禅堂里给大家嘛重新领会领会，是这样的附小座的。附小座有附小座的规矩，附小座大座讲什么，小座附什么，附就是附讲。那个石漏王子复讲法华，大众之声佛讲过了，入定了，他怎么办呢？那个石漏王子都是出家的，挨着个儿来，排班，最后嘛就是石漏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浅身，附小座，那个附小座。这个主讲的法师他还要听，你是不是给我讲歪他了，还是讲错他了？那他呢，他不能明着这儿听，他就背地下听。比如说，他就在我这个后头呢，搬个凳子或者搬个椅子，人看不到，你讲的他听得到。你要讲错了，本来法师在座上讲的东西。你就要按照他怎么讲，你就怎么服。说是你要自己另作主张，你有你的见解在那儿发挥，那是不行的。这是规矩。我们说讲这个经，不对外，就是我们没有向外边，发通告，说是广播要讲经喽，欢迎大家来听，那是一回事儿。我们这个讲经呢，就是我们本寺大众就是共同学习，少数课边上来的， 那是一种客观的听经的。既然大家共同学习啊，就有这个方便，说是在这个，如果说这个讲经啊，或是有什么不懂啊，甚至于法师讲错了啊，也可以提问的，可以提问。提问也有个规矩，就是讲什么问什么。我这不讲的东西你也来问，这也不行，讲的什么？比如我昨天讲的什么，甚至于前天讲的什么？一般呢，规矩就是昨天、前天讲的，说是你这个什么叫个什么三谛啊，什么名相啊、教理呀、什么教相啊，这些个事儿，可以提问。不是本经讲的，我是讲的《法华经》。你就说，你说《地藏经》有一段问题我不懂啊，你给我来讲讲，这个也不行啊，那个多了啊，那就是题外的文章就太多了啊。你提个《地藏经》，或者他提个《金刚经》，这个我到底讲什么东西呢？是这么个规矩啊。比如说今天有一位这个提问的也没有一个名字，也是文不对题的沈君如教授，这个人好像是在我耳朵里像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就是这个人我还不晓得是这么个人。他提出的主张他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提的，他提这个东西呢也有个目的，这主张坚决态度和平，科学言论，哲学思想，老实精神，就是这个呢就是觉悟。因为我们有看到他这个文的前边后面如果断章取义妄加评议，这是不恰当的比如说话说话它有前言有后语就中间念这么一句话出来给人家进行评议，是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同时用前面这个五句话说，这就叫做觉悟。那我们要知道啊，在我们佛教当中讲究一个觉悟两个字，那是有深浅的说说我这个人本来不信佛的，现在开始信佛了，人家说你这个人有了觉悟了，这也是觉悟啊。那我们在禅堂里用功用的时间长久了，开了悟了，那叫不叫觉悟呢？那也叫做觉悟。我们上来所讲的佛法有大乘法有小乘法，那个小乘法也有始有终，也有因有果，大乘法也有始有终有因有果，那个觉悟的层次非常多可以说是无量无边。大地讲小乘有一个四果，大乘呢有41位法身大士，那个都是觉悟的这个位置的深浅。你说上边这个几句话沈君如教授讲的这个几句话，这说的什么东西主张坚决，主张什么东西坚决？还是我要成佛，我这个主张呢那是坚决的 假使这铁轮与我顶上悬，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这个就坚决，坚决了。你这个主张坚决是什么东西啊？态度和平。这叫摄入世间法，啊，什么科学原论这些思想，首先问的这个意思，就是问的就是觉悟，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层次啊？你还真法宝，众生以种种门入，那个觉悟的层次就多了。这是一个，也不是我们今天在法座上应当给予回答的，下边呢是太虚大师的一个名言，这个太虚大师我在那个《海涛音乐刊》上的，他有这么几句话。仰指为佛陀，修行在人个，人成佛即成。还有一句话呢，你们这个就跟着都给他落他了，都撂着了啊。是命真现实，这就四句话。这个祖师大德的这些个格言啊，要善于理解。说是人成即佛成，是命真现实。我们今天大家如果说每一个人看着这个两句话，你做何解释呢？人成即佛成，怎么讲啊？就是我把人做好了，就成佛了。除了说这个人。修成了佛了，这个人，那可以说就佛成了。如果你还是个人，你还不是个佛，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无论是出家众，是在家众，都以人身出现在这个地方，人佛人成即佛成，这个成呢，是讲修成的。而不是讲理据的，我们现在就成佛了吗？人成即佛成啊，能够说成佛了吗？成佛是有条件的，释迦牟尼佛修了三大无生期，福德智慧都要圆满，那才能就成佛呀。无住究竟二死永亡，那才就成佛呀。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有无量功德，那才叫成佛了。而我们现在都不能有，你说是人成即佛成，你作何解释？本来这个问呢，是不在我们这个讲座上应该问的啊。如果你有这种疑问，是可以在坐下，在我同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问。这个法座上，我们今天是讲《法华经》的，这讲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说一说啊。下边我们接到讲这个妙观出击。这后头有一，后头呢，接着讲。这个是仅仅点一点，因为讲天台教，从一开始 我们作为介绍，这个有教有观。如果把这个教与观作为详细解释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讲经啊，只能够说是在讲经之前，为了入文以后听经的方便，所以把这个天台的教与观的大意呢，略为也只能作为非常非常简单的作为一个介绍。现在我们所介绍的呢，就是天台的止观。天台讲三止三观，那么此处介绍的是最初级的啊，对初发心想涉猎天台的止观啊，从何处下手，有一个简单的这么领路的啊这么一篇文字。这个文字呢，我们所介绍这个介绍这点东西呢，就是根据有人我们提到的时候，有人说这个一个对修止观立世因为敬。去年讲楞严经，楞严经中讲要那个焦光大师叫舍世用根啊，舍世用根，因为世是生死的根本啊，根呢就是六根的根性啊，这是菩提涅槃的根本啊，修观必须要简净，简净就是选择我修这个观以什么为净。那个十乘观法里边啊，首先要立这个净啊，一净起观。那么为什么这个妙观初级他立这个净是以世因为净呢？而且在妙观初级这段文字里下，他自己就说啊，这个事业啊，这是无量劫来生死的根本啊，这个不是本来人，这是持人，我们所要求的参禅也好，修观也好，都是想找到我们那个本来人。什么本来人呢？就是本来面目啊啊。既然这个是个持人，为什么以他做以他为镜，以他起观呢？我们底下呢，你把这个文字从上面立下来以后，顺下来以后，我就不晓得了。这个法无定法啊，众生看到三界之内就是生死法，佛要是看到我们这个三界之内呢，它就不是生死法了啊，不如三界，见于三界，非是非昔，非如非意啊，无有住世者，亦无有涅槃者啊，啊，那么此中，你这个世因，世因，说它是一个世因，是个生死法，但是它能转呢、啊？看起来我们是个凡夫，是生死凡夫。啊，我们这个生死凡夫就有世心，就是以这个世心为因所造的。凡夫要是不能够成佛，那我们这个凡夫还修什么东西呢？就不要修了。啊，正是因为凡夫 是具足佛性，佛如众生如，亦如无二如，所以他能够修啊。我们这里下呢，开始的时候立世音为镜，到后来下边呢他就转了啊，这叫什么东西啊？不思议的三谛，立不思议的三观啊，一境起观，破惑成智，正这个理啊。昨天呢就把这种文呢没有讲完，就是下边呢作为一个妙观初级的一个总结，要修这个观，在修观之前要事先还要晓得什么叫做性德，什么叫做修德，先要晓得什么叫做性德啊，然之后呢一性起修，这叫做修德。性德就是上面所说的一念三千啊，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性德之所具。以这个性德的不思议境起三观之修，说是修无别修，就是性即三圈。上面讲到用魂四句、数四句推简入空啊，果然能够在魂四句当中随便哪一句能够入空，就不需要再推了。四魂四句不能够推简入空，还要用数四句必须要推简入空。这是修观修这个不可思议的空观必须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啊。三观嘛，空假中啊，先空次假后中，达到这个目的呢，这个叫做一空一切空，假中俱空，不思议的空观。这个空观照的什么理呢？只照不思议真谛境。下边呢，就是恰恰展记当前时，即便闲聊此中诸法宛然。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当我们修观的人现前一念心，推简入空，空观现成，照不思议真谛境，这个时候上面所说的了无依法当情，寸丝不挂，一切法俱大，都给它当空了。这空是不是究竟呢？不究竟啊。如果仅仅乎就是个空啊，那是二乘人所证的是偏真涅槃，那不是究竟啊。现在既然到了空了，等着你到了没有空的时候先要它空，这是第一要务。空了以后你再看看那个空是空还是不空的呢？等到的你恰恰展记当前时，你这个时候呢，马上就了的，就晓得了。顿了就是顿然觉了， 明白了，此种诸法宛然，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这个以外，更没有诸一切法可得。上边说的点空明法界，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既然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那我当前这一念心啊，是不是具法的？一切法都是我心所具啊，无复诸法可得，即所谓全空明舍相。经中的文字就是一经解经，我们别个经没有念过，这个心经是人人会念的啊。全空明舍相啊，你现在啊寸丝不挂的，全体即空了啊，诸相俱当了，是不是就空就到了家了呢？就究竟了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最高最终的究竟目的呢？不是的。全空明舍，舍即是空啊，啊，空即是舍啊，它并不是离开空有舍，啊，也不是离开舍有空，空舍是相继的，当体就是的。既然是舍，当体就是空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证的这个空呢，这个空当体就是舍。啊，三千性相，百界千如，这是属于舍，啊，啊，所以说是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一念心，全心是法界，其非无德不备，无法不具呢？而法法全章啊，就是在你这个一念空的时候，这个法法正是全章的时候，没有前后。当体就是的，啊，不是像我们想的，就是讲经说法，啊，这个语言是有前后的，啊，语言有前后啊，理是顿句的，理是没有前后，这个顿句之理是不可以演宣的，啊。以方便利故，要用这个语言把这个前后说得了，那就有前有后，先空次假后中。你听了以后以为这个空呢就在前头，假就在后头，中呢更在后头，好像有个前后，实际上它没有前后，理是顿句的啊，理是顿句的，说就有前后了。当我们全空的时候，正是诸法全章的那个时候，同时的啊，这个佛法不同于世间法，必须把你这个世间法的这个这个烦恼的这个妄想的这个观念呢要排除掉啊，要建立佛法的思想，你才能进入佛法的境界，所以这诸法全章，只为一假一切假，一假一切假，空中俱假呀。上来说是空，现在说是假，一假一切假，空中俱假，啊，空中俱假，不思议的假观，照不思议的速地境，这是第二。又恰恰诸法宛然，而恰恰当体全空，即照而即，乃照空而遮假。恰恰空寂现前，而恰恰诸法宛然， 寂寂而照，乃照假而折空，是谓折照同时而二变俱殆，一众一切中，空假俱中，不思议之中观，照不思议之中地境。啊，这个讲这个三观三境。下边啊，这个如果要是想了解这个一心三观的啊，这个简单扼要的这个道理啊，虽然文字很简单，但它的义理呢是非常完整的啊。你就是神探摸佛止观，它的原则原理也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原理啊。是为了给初发心的方便，所以他这个用这个浅显的这个文字把这个道理给他解释出来啊。夫此三观者，一念圆照，这个一念就是我们当前现前一念。什么叫圆照呢？圆照就是照空、照假、照中啊，圆满无缺，这叫个圆照啊。你能够把这个文字能够解释得通了，你这个道理就跟着就有了。如果你这个文字要是解释不通，你这个道理呢就很难理解啊。一念圆照，同时照这个三谛，即这个三观，它并不是要你前后的啊，有前有后，那是我们这个凡夫的妄想心，而不是智慧啊。一念圆照，哪里有这个除后之书呢？什么先空四角后中啊，什么有的啊？且言不顿章而次第立然，虽然是言不用语言来说就有前有后啊，而次第立然啊，那当然了，这个语言上就有次第了吧啊。故说时非行时，行时非说时。这个行啊，就是我们这个道理懂了以后啊，这就是行时。行时是没有前后的，就是说行其解决啊，为寂为照，寂寂而照，诸法宛然，目之照去啊。你看看那为寂为照啊，为寂就是空，为照就是假啊。寂寂而照呢，那就是空假不二同时的。诸法宛然，目之照去，诸法宛然，那个可见的说，这在一心三观就不是说我这个心里像是什么都没有啊。了悟依法当情啊，什么都有，诸法宛然。这三观任运现前，所谓实心原实境，这个几句话修一切大乘法，修一切大乘的心法，大乘法都是心法啊。这个原则可以说是适用于任何心法。实心原实境，他们说这个文字是这个印刷店的先给我们断的这个句子，把这个我们这个句子断的这个一塌糊涂。实心原实境，实缘次第生，实是地相助，自然入实理。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实心。 什么叫做实境啊？实心如何圆实境？这个实心，什么是实心呢？实是就真真实实的，不是假的啊，而是常的，这个实心，在《法华经》中讲，既然是一心三观以《法华经》而练建立的，那个实心就是《法华经》中所说的实相之体。实相之体不是在《法华经》那个书本里头啊，就是我们当人的一念心，这个心就是始心。那么上来为什么说是世心呢？陋室妄想之心呢？现在一下子变了，到了这成了实心了，不会转呐、实心啊，什么实法的呢？这个心呢，三法具足，三法具足，即空即假即中，你这个心才是实心的。如果我这个心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味的空空空空，你比如说个小乘人，那个三藏教里头叫二乘，因为他嘛也是厌离生死，修空无愿，修空无相无愿三昧，他就证的这个理，他与三界一切法空，无相无愿，什么都没有了，单单守的这个空，所以他这个理呢是偏真之理，不圆满，是偏的。那个心呢，就不是实心，实心是三法具足。那么什么叫个实境呢？如果讲到境，这个境不是我们这个照镜子那个镜子啊，那个境，境是境界，心所对的这个境，实心所对的必然是实境，实境才能够发实心。这个境与智呢是相成的，一境一智照境，因境发智，这叫个实心圆实境。那么境在什么地方呢？刚才我们说实心，这个大家都是个心，这个心嘛，既然是佛心、众生心都是一个样子的，我们现在这个心呢，也就是实心，圆这个实境，这个境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境在什么地方？境是心的对立面，比如说我们眼睛打开来看东西，看到青黄赤布，这个境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实心圆实境这个实境，你看是一样不是一样？语言是一样的，道理呢就恰恰相反，这个要注意。如果说我们这个心，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合合，在眼越见，眼睛能看到，我看境，出太阳了，这就是也是个境，这个是我眼睛能够看得到的，都是境，这个境跟我们这个实境就不一样，那个境呢，就是向外实求的为境，向外实求的。现在这个实境是向内实求的，你比如说你这个眼睛能够向外看，你能不能够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的眼睛啊？你能不能自己看这个眼睛？人这本事大呢，什么都能看， 现在有那个望远镜，那本事更大了。现在有那个望远镜啊，望到着我们这个太空当中最远的这个星体，有122亿光年，这么远。你看我们世界，离开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远，你看这光年呐、啊，这个光，1秒钟。绕地球3转，1秒钟啊，那我们这个1分钟有多少秒啊？一天有多少分钟啊？这1年有多少天呢？这个光跑起来跑多少年呢？跑122亿光年，他跑他看到了，哦，那还有个东西呢，还有个世界呢。你说虚空无尽呐？随便怎么说，你那个镜呢，都是向外照的，而我们今天那都是生死镜，而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要返望归真，叫你回过头来，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眼睛，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它此地呢，就是实心圆实镜，就是在你一心当中，那个禅堂里想参念佛是谁呀？参念佛是谁？我给他起了一个别名，叫做自己找自己，而不是叫你找别人。你说我要是找别人，那还有困难，不晓得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你像我们昨天，我们找这个果定大师一样，不找了半天找不到，还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他也不在疗房里向，也不在禅堂里向，找了半天不这个地方，那叫找你自己，还不现成吗？这叫个实心圆实镜镜也是你这一念心，智也是你这个一念，也这是一念心。这叫个实心圆实，都是真实的。十愿次第生，世世界相住，从净法智，一智照镜。反反复复的就照下去，一心三观嘛。这个三观任运现前。这叫世世界相住。由镜法智，由智照镜，这么不断的往复，那个呢，你这个地方呢，就自然入室里啊，就像我们参念佛是谁一样你不能参一句就参了了，不断的参，大意呢就是这么个道理，说这个4句话呢非常重要，你能够正式的入了这个一心三观，这个三观任运现前的时候，那就是时时地相住，自然入室里的时候，功夫就是这么用，妙观出击就是这么用的，这也没有什么困难呐，有什么困难呢？没什么困难。道理是一样，何老次第难派而始为三观哉呢？是以寂照相应，则终日当相而终日立法。功夫会用了，它这个现象就是这个样子，终日当相，一天到晚，当相。什么这个当相啊？不是说不要这些相啊，就是我们这个一天到晚说四大皆空，喊四大皆空，我四大皆空都空了，能空不能空啊？不是叫你不要那个四大呀，是叫你这个不执着这个四大，就在四大现前，而能够把这个四大执着之相、执着之心。当空它， 荡就是抵荡，啊啊，一种妄想执着，这是个烦恼相啊，这个烦恼相要抵荡啊。我们修的是一个清净心啊，这个荡相虽然是荡相，荡相的同时它同时立法，哎、啊，你说你们这个讲修行修行啊，嗯。不是说叫我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哪个不会讲啊，对不对？学就学这个东西，你把这个东西学到手以后呢，那什么都是现成的啊啊啊！终日当相而终日立法，终日当相就是空，终日立法就是讲空假是同时的，不是说我当了以后当相以后再立法，立了一法就当相，不是这个样子啊，同时的，嗯，从这个道理上讲，嗯，这是我们这个禅宗道场，参念佛是谁？那你以为我这个参念佛是谁都是空的吗？啊，啊，参念佛是谁是的，什么都不能想，什么也不能想，万缘都要放下，这个是万缘放下，我这什么都没有了。都是空的吗？嗯，啊，初心用功是这个样子啊，那个顿根的人他就不是这个样子，嗯，他不是这样。你问问漏祖大师，他最初听到那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因开了悟以后，你看他是空的还是假的？啊，当然这个漏祖大师也不在这个地方，要在这我们就问问他，你还是空的还是假的？啊啊。要是，如果说是我开了悟了，都是空的，这个悟还是不开好，什么都没有了，弄光了，嗯，不论我还有点东西呢，都空了，啊，啊，他说的终日当相，终日立法，把这些个语言呢要记住，啊，佛法它不是空的，也不是有的。你说有也不对，说空也不对。你要是过来人，你怎么说都对的，啊，怎么说都对的，啊。这终日当相而终日立法，即证双照而二边觉的。双照呢，就是照空照假。照空照假而二边觉对呢，又是觉空觉假，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这个叫做中道啊。说是即一局一即三，言三即一，非一非三，而三而一。这个道理是唯可以制造啊啊啊，这个理大乘三观的这个道理，用语言说是说不到的啊，唯可以制造。所以他这个法叫个妙法呀，因为他这个三观也是依妙法莲花经而建立的嘛，啊，不可思议。嗯，啊，不要说是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不是语言道，也不是心言心行道，啊，但是呢，以方便立故也可以。我们上边都是说的这些道理，啊，《七卷法华经》就是说的这些道理，啊，没有错，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是不可以言宣，这叫做不可所谓不可思议之妙观也，妙观的总结啊，是妙观的初级，嗯。我们把这个妙观初级呢，今天呢我们就初步介绍在这个地方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你有空去看看啊。现在大家请把这个妙玄解药，妙玄解药 四十八页， 咱这四十八页啊， 四十八 第几条啊？第几行啊？ 第 八页翻过来。 翻过来，我看看啊，大概在这个地方，48页，第八行，啊，这上头这个科判呢，我也找不到了，这个这第二呢，讲这个教相。上边讲叫这教相，正是讲教相。现在我们是讲第五这个名这个教相，第五正是解释教相。教相这个名体中用教，上来音中会体。体即会到了，这叫产生用啊。施法界一切法都有用，会到体了，成了佛了，佛要教化一切众生啊。佛是怎么样子教化一切众生的，明这个教相。大纲有三：一顿、二见、三不定。那个四教当中呢，有化一四教、化法四教。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化一四教顿见闭密不定。那么还有个密，密呢，既然是密来呢，也无可传啊，所以这个此中只讲三种，是此三教啊。这个三教呢，就是顿见不定这个三教，各作二解：一要教门，二要观门。教门为信行人，又称文义。观门为法行人，又称会意。上面已经讲过了，信行人，什么叫信行人呢？闻经就能悟道，不叫修行，也不叫修观，啊，信行人，这是称为闻意。观行人呢，那就根基呢稍微差一点，要修观啊，这称为。为法行人，又称会意啊。这个文会具足，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舍。下边呢，文会具足是文与会都要具足啊。多闻立智慧，是所说营受啊。有闻无智慧，是不知之下。有慧无多闻，亦不知之下啊。上面我们又说过了，有四句。原来像呢是闻慧具足，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舍啊。先要教，看看这个教的这个教相，什么是这个顿教，什么叫做渐教，什么叫做不动教、不动不定教。说华严七处八会之说，譬如日处显照高山，这是教相，顿教相。华严这一部经翻译我们到中国来有80卷啊。这个华严经释迦牟尼佛在什么地方说的啊？有的地方呢说是七处九会，有的地方呢说七处八会，意义差不多啊。 华严最初三起日，在三起日当中，释迦牟尼佛说这部华严经换了七个地方啊，建立九次法会啊，第一处在寂灭道场，第二处在普光明殿，第三处在夜摩在桃李天，第四处在夜摩天，第五处在斗帅天，第六处在化罗天，啊，就是第六天，啊，啊，第七处在普光明殿，第八处仍然在普光明殿，第九处在士多林。啊，这个七处九会，啊，那个这个华严大法是给大乘根基说的，啊，譬如日出先照高山，大乘根基，诸大菩萨，与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如云笼月，眼大华严现前丈摄罗身，啊，啊。这个是顿教之相，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大乘教相吗？这就是教相。净明中唯秀坚朴，大品中说不共不弱，法华愿但说无上道，又始见我身，始见我身闻我所说，寂寂信受入汝来会。这个上面底下我们念的这些文呢、啊、都是顿教相啊，不假方便的。净明中呢，就是在方等净明经，它不但不是要时间，就是要这个要这部经的这个教相来说。你看这个净明中唯秀坚朴就入道了，啊，大品中呢说不共般若，般若经大品经呢有共般若不共般若，共般若为三人说的声闻缘觉啊菩萨，不共般若呢是为菩萨说的。法华音但说无上道，这也是为大乘人说的啊，开权显实，又始见我身闻我所说，寂寂心的始见我身，最初啊，始见我身，他没有修过啊，闻我所说，善待比丘啊，他就入道了嘛，这都是顿教相，入如来会。若与众生尽教佛道，这也是顿教相。涅槃愿雪山有草名为忍辱，牛若逝者即得醍醐。醍醐呢就是顿教相，那个醍醐应该说是葱牛生乳，葱乳生醍生酪，从酪生酥酥生酥，从生酥生的要修的啊，所以说尘主非想非非想处啊，这就是八门禅的，还有一个呢，就加一个慈悲喜舍，啊，一共成十二门禅，啊，如杂学如，啊，次修六妙门，十六特胜，观念寻修等，修六妙门，这个六妙门也是天台家的一部著作。这是智者大师啊，丈夫化道，这是陈沙佛呢，是界外的，也是个这些什么账呢？见思鹤、陈沙鹤啊、无名鹤，这个三鹤啊，然自三鹤乃体上之虚妄也。于是大脚士德未然禅曰：界内。却生下面贵重无大的形象，但也众生无相得。 这个都有根据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等正叫三叹七灾，那个三叹七灾就是未然叹曰啊，叹了又叹，叹一口气还不行，叹一口气，三叹七灾，怪事情啊。怪什么东西呢？就政府是讲平等无私大的形象，但以众生妄想执着，妄想是第六识，执着呢就是第七识啊，就是这个两个识的作怪的，造生死的，不自正德，莫之能。那怎么办？由是立乎三观和正乎三智选择。底下呢就是中断破无明鹤啊，正一切种智，成法身德；空观破尽死鹤，成一切智啊。这个正一切智成不多德，法观者啊是破沙鹤。地菩萨要想成佛，在因地当中三大无层细节啊，六度万恨都要细的啊，要能学得的。然自三观三智三德，非个别也，非意识也，天然之理法故。然自三地是自耳迷自三地转三合，破合介乎三观。不是上次不是我们三德密藏被三合之手盖覆，在这个盖这个三给他卸掉，那就介乎三观，正乎三智，智称称乎三德。三德所说的再圣为三德嘛，再犯三因呢、三因就是原因、了因、动因，这种当然一念心本来就的，称从因治国，非见修也。这个见修呢，就是说这个究竟的大乘的修这个妙观啊，说这个妙观，这妙观不是见修的啊，不是见修的。但是这个理呢，虽然是这么理，法界圆融体作我因，众生的根基有的，修大乘法的也有立论两根，那个别教菩萨法啊，这个修的就是次第修的啊，先空思想啊，原教呢一啊中德三观一中修啊，没有次第的。第二个啊，没有关系的钱。方大家看晓得了，调身呐、调息啊、调心呐 啊，这个三都是身心世界啊，都要放下，放下还要放下。我们在禅堂底下坐下。用功贪念回也讲下、这个方法呢，就是你要放下放下，他没有叫你怎么方法的，他这里向来叫你放下呢，他具体啊，实际禅堂想叫你放下也是讲的啊，叫你心世界都要放下。身为什么要放下呢？他这六物啊，水火风，我们讲这个身有生死啊，心有生住异灭啊，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啊，你还有什么贪恋的？有什么可以不放下？不放下也不行啊！你说我能不死吗？放下你那个心不起念头，不打妄想吗？你说我放下这边，你叫做不坏行啊？不行哦，让文化大来了，你不放下啊？怎么了？啊，放下以 后，这是一个用功的前面。你们上面讲太甲止观，有二遍啊，去无厌和跳舞式什么行无法一共有25遍，那说的更详细。那么现在都放下了，放下啊，把这个放下这个念头也要放下，放得干干净净的啊，就是你放下不放下，就真正能够放得干干净净。外边都放下了，身心世界都放下，你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东西？把个能放下的东西也放下，干干净净的。就在这个当世界这的时候，是要有沾就沾的，就是从来我们的妄想纷飞啊，一天到晚胡转下，从来也没有说放下过。今天闻了法了啊，自己学道理不要放下，料有沾意。这个沾记呢，是不混不散，不混沾，心也不散烂，啊，这叫个沾记，就混散双浅，浮沾均好，心不浮啊，啊，心浮，心沉则混啊，这是料挑身下。观的千遍，现在呢，正要修观，就都放下了。我要修观怎么修吧？就放下就了了，就算完事了嘛。不是，这仅方便。之前都放具备了，你才能修观的啊。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怎么能修观呢？啊，就像我们禅堂里像要参念佛是谁呀？那不是讲的吗？啊，万缘放下，然后才能够深参念佛之水呢。你不能放下，你不想参念佛之水，因为念佛之水跟放下呢，你要想参它，你就要放下，啊，你放不下，你这念佛之水不能参，啊，放下了，要想参。那就是我们禅堂呢，就是以参念或者这个不明白处为所观之境。那么此处呢不一样啊，须先明示定境，而后时可论其进修妙行。就是他个弟弟嘛，就智者大师嘛，就找到智者大师。他说：“我这个要死呢，有没有办法来救救我了？”这智者大师就给他说这个六妙门，啊，他就按这个六妙门建立道场，礼忏。结果呢，他要死没有死。那个陈真当时是50岁，啊，就要死了，哎。这个一修这个一建立道场啊，增寿15岁，后来又找这个看相先生去看了，哎，他说我这个相从来看起来仍然都灵的，怎么这里不灵的？你做了什么好事了？他就告诉他，我就是修这个智者大师教他修这个礼忏六妙门。一竖二髓，三指四关，五环六境，这个六妙门啊。石漏特胜呢是要深受心法而建立的，观念心修等乃至道品，就是37道品啊，四念术，四正行，四如意柱，五根五力，七角支，八正道，37道品，四谛啊，那么是这个大家都晓得的啊，四谛观等都是修观的，修观就是修禅。如清净如，上来是杂学如，如清净如啊，十二言观 如若四弘誓愿六波罗蜜如生疏，别菩萨行如属疏。别菩萨行呢，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叫就是别教，它跟二乘也不一样啊，跟佛法也不一样，就别菩萨行。此修自性禅入一切禅，乃至清净净禅。这个禅的这个名字啊，啊，你在教中看多得不得了啊，集中于无际化化禅。我们不能够孤陋寡闻的，只晓得我们这个什么参念佛是谁是禅喽，禅多呢，啊，多得不得了。还有那个出世的九种大禅，那是都是主法身大智所修的啊。那些的百八三昧，那也是属于禅的，都是禅。此诸法门能见佛性，诸大涅槃真应具足，真身应身都具足啊。这从提起用吗？啊，名提壶行啊。这个这是要行门的。第三呢，不定观者，从过去佛身中善根，今修正十二门，赫然开悟，得无生人，即是独在汝中。这个十二门禅是属于汝全生的，但是他能，但是他呢，过去身中善根，说现在一修，他就能开悟。就能够证得无生法忍，这就是在独在汝中煞人。乃至坐禅修自性等禅，正观学无，正观学无作四圣地，行法华波州等啊。这个法华三昧，波州三昧，四种三昧，赫然心悟，得无生人，这是醍醐中，这醍醐行中煞人也。只要行，说这个教下，如此五位不杂，不离半满，半满不离五位，五位半满相成。看来今天我看念一阵啊。若华严顿满，大乘迦叶，但明一时不须方便，不须方便，唯满不半。就是华严经呢是满字教，不是半字教。于见成汝，从见教来说呢，这是汝全生的啊，汝全生的，对于小乘人是全生的啊。三藏客座，但是方便。三藏客座的底下到了经文底下就晓得，那个穷子啊，本来嘛他一粒明珠他亡掉了，为了吃饭嘛。客座叫给人家，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打工的啊，都不是打工的客座。客座见人，但是方便，为半不满，于见成座，方等谈和的半满相对，四教并谈。以半以满赤半，于见成生疏，逐渐成熟的大品领受代办论满，半则通为三乘，满则度为菩萨，于见成属疏，法华辅财费半明满。若无半字方便跳出顿根，则亦无满字开腹之见，于见成醍醐。如来殷勤称赞方便者，伴有称满之功，亦在此也。 我看看，今天我们就后头还有这么多呢，就念嘛也不行了啊，留一点明天讲。这个《法华经·妙玄解要》，把这个明体宗用教五通玄义讲了了以后，还要讲这个法华轮观，法华轮观讲好了以后，还要讲在入门之前呢，把这个空传序讲一下，空传序讲好以后呢，那就正式就入门了，我们这次可能这个在讲经之前呢，耽误了一段时间，好在我们这个大家互相学习啊。上来讲经至此，向下文长附带来做。